我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吃什么才能有一头秀发？ 哎，你还真不去啦？ 哎，不是，你这跟闺女说什么呢？ 哎呦，你是万事不操心啊，我可急坏了。咱闺女啊又不想去露营了。 不是，这几天没少锻炼她自理能力吗？这不怎么了呢？这 哎呦，不是那件事啊，是因为头发。 头发怎么了？ 她说她嫌自己头发黄不好看，怕老师同学笑话她。 那平时别人不就看惯了吗？已经 就是啊，但是她说平时大家都忙着学习，不会太注意，这回露营啊是什么展示风采的，还会组织女生跳甩头发舞，她这几根黄毛甩都甩不起来。 哎呦，这还真是，这怎么办呢？头发它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养起来的。 就是啊，那咱问问专家看有没有什么奇招。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专家，那小孩的头发怎么样才能变得黑亮健康啊？ 要想吃出好秀发，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孩子接受各种食物，不要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你们家的闺女之所以头发枯黄，就是偏食的毛病。 哟，这也跟偏食有关系啊？ 众所周知，营养的均衡通过血液的循环供给毛根，从而使头发长得结实秀丽，所以妈妈在饮食方面要花费些心思。 哦，是专家，您能具体说说吗？ 对对对，我可以下厨房的。 哎，你边去啊，你负责买菜就行了。 其实也不用下厨房，平时常吃这几样干果核豆类就可以了。一、核桃。核桃中不仅含有很高脂肪的同时，还含有维生素 C、 蛋白质、油脂、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元素，并且核桃仁还有通经脉、黑须发的效果，所以在平时宝妈可以让宝宝多食用核桃。 哦，核桃。 二、黑豆。如果宝宝是因为疾病导致头发变黄的情况下，宝妈就应该给宝宝多吃黑豆，因为黑豆中含有黑色素生成物，有促生黑色素的作用。要想宝宝有一头漂亮的乌发，在饮食方面可不能疏忽了。 黑豆。 三、黑芝麻。黑芝麻对人体皮肤和毛发的生长具有神奇的促进作用，所以宝宝常吃黑芝麻，不仅让头发变柔顺亮丽，还能使皮肤变得紧致润泽，并且每天早晚各一杯黑芝麻效果会更佳。 得，谢谢专家，我们记住了。可是这周末他怎么应付过去啊？ 嗨，我有主意，你瞧这个。 这什么呀？哦，太阳帽也行。宝贝闺女啊，你爸给你想出主意了。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怎么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当学生沉溺于电视或网吧时应该怎么办？一、经常跟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目前的需要和兴趣，多与学生交流，引导学生处理好电视、网吧和学习的关系，讲清过多的迷恋电视和网吧的危害，提高学生的自控力。二、培养学生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积极为学生创造条件，有意识、有选择地引导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三、及时和家长联系，让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工作，帮助学生选择有益的电视节目，帮助学生合理安排好学习娱乐时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关注学生的课外生活，让学生远离网吧，帮助学生培养高雅兴趣。面对电子烟，父母该怎么做？一、不吸电子烟，至少不要在孩子面前吸电子烟。孩子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他们如果看到父母或家里其他成员吸电子烟，会强化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观念。二、让孩子远离公共场合吸烟，包括吸电子烟的人群。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不允许吸烟，已引起重视。但一些吸电子烟的人自认为电子烟没有二手烟危害，也就没有什么愧疚感，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的大吸特吸，遇到这样的人尽量远离。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孩子的守护者，保护他们不受外界不良事物的侵袭。铁骑木偶剧《小鼹鼠寻梦记》，故事讲述的是猫、小鼹鼠是生活在丛林当中的好朋友。春天里他们播种，夏天里他们跳舞，冬天里他们收获。到了冬天，小鼹鼠要去冬眠了，它很不开心。于是熊猫想为小鼹鼠编织一个捕梦网，把在一起的快乐时光都装在梦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鼠兄妹的捣乱，狐狸们的袭击，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拉起友谊的双手，编织出了美丽的捕梦网。铁之木偶剧《小鼹鼠寻梦记》演出时间是11月21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黑猫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小不点大世界奇趣装置阳光探险剧《北极熊飞上天》。《北极熊飞上天》是艺术家和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创作出来的，剧目的创作者正是一对忘了长大的大孩子，天生活宝的体质，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能够和周围的孩子们玩到满地打滚，玩到演员和孩子们都停不下来，就这样你来我往把一出戏勾勒出来了。小不点大世界奇趣装置阳光探险剧《北极熊飞上天》演出时间是11月26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目前还有最低32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儿童文学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帮助孩子在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丰富生活经验、增长知识、启迪心智时发挥作用，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让思想和品德得到升华。除此之外，还有对情感、情操、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感染和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耕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两套适合孩子阅读的书。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耕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敖德老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又到了我们推荐这个好的童书绘本的阶段哈，咱们呢用两集来推荐两套耕林图书最近的力作哈。 啊，对对。 咱们第一集来说一说这个这书的名字叫做《冒险王扎西》。 这套书呢，其实是针对小学低段的孩子专门打造的啊，这是一套算是中英双语的桥梁书。为什么叫桥梁书？首先，我想跟那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亲子阅读也好，就是学龄前的孩子，主要是以亲子阅读为主，就是父母要给孩子讲。那么到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独立阅读啊。那么，但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呢，不是说时间上的过渡，其实是一个读物的过渡。因为亲子共读的时候，孩子可以对生字的掌握可以没有，对吧？因为没上小学呢嘛，那么都是大人给讲。而亲子阅读的主要的书籍都是以图画书为主啊，绘本为主。那么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孩子的阅读的范围开始拓展啊，比如说中长篇的小说啊，然后科普、历史读物等等等等。可是这个时候是刚上了小学一二三年级的，他们每个孩子发展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字词句的掌握也不一样，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书呢，却一下子比学龄前阅读的那些图画书要难了很多，故事情节也复杂了，生字也多了啊。那么所以导致就他们一下子阅读上遇到障碍了，就是孩子们其实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说，哎呀，我遇到困难我就拼命的去克服，大部分的都是容易绕弯走或者退缩哈。那么国外这一块就其实有这些年也有了很多这个专家阅读推广人在做的一个叫桥梁书，就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过渡的读物，而它的字数、篇幅，然后故事情节，都是满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那种心理认知的成长的特点啊，所以这套书就典型的是属于桥梁书。那这套书的真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套一共有16本书啊，来自于澳大利亚。那么这16本书里面呢，每一本书里面有2个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其实就是32页，跟与图画书的那个字数是页数一样的。但是它呢，就是图文1:1，就每一页的文字都是文字和图是占比正好1:1的。而且这套书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第一本到16本呢，本身就是有一个阅读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一本书1500字到6500字这么不等，但是本身这就是一个你看他没有完全给孩子说，哎，你读了书以后发现没有图了，因为孩子对读图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哎，这样桥梁书就是你如果这里面有一部分字不认识，但是图也能帮得够你很好的去理解啊，这样的话就等于哎，他发现很快一个人就能独立阅读了，而且他就发现，理解上应该至少80%以上，他就发现觉得，哎，我独立阅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障碍的，而且这套书的题材又特别多元，那么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过渡。其实我作为一个已经是初三，孩子的爸爸，就是我们儿子当初上从幼儿园到小学的第一段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障碍，就突然发现他不想再去读图画书了。他觉得你上了小学，我再读画书，我觉得让同学笑话，是吧？那么但是一旦给他一个厚厚的小说以后，他就发现啃几页就啃不动了，就自然而然就会对。逐渐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没有很好的采取过渡读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期的时候，很多孩子到这时候他就阅读就慢慢的失去兴趣了。所以这是这一套书的特 一个 点。 特点是的，那咱们可能得介绍介绍这套书的一些内容。咱们先从作者开始吧，或者说 好 先 的。 从这个怎么找到这套书的。 好的，那这套书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出版过，但是应该是十几年前了。但那个时候在中国推阅桥梁书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但是故事真的很好，然后绝版了以后呢，竟然在网上有很多的读者在高价到处淘这套书。哎呀，我就觉得看来我们还要再把它重新再出版啊，再重新出版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中英双语了，因为它的英文是很简单的，那么而且现在有很多家庭的英文的需求是蛮大的，你既是可以满足你中文的阅读，又可以满足英文阅读。但作者其实是一个母女俩，就是这个他们俩一起创作的，啊，同时又有一个也是澳大利亚一个最受欢迎的画家，他们来合作一起的。那这个书的原起呢，我们觉得它 从作者的创作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巧妙，巧妙就是他会这个16本书里面一共有32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把全球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角色，他都成为他的创作的背景，创作的素材。那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哎，原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读过的某某某一个故事，某个童话里面的角色，哎，发现在这里面竟然有啊。 哦， 这就是你看，比如说像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的企鹅的那个那只天鹅， 嗯 啊，比如说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神灯里的那个精灵，对，然后包括像喷火兽啊、喷火龙啊，然后凤凰啊、狮面怪兽啊，甚至还有咱们那个兵马俑， 哦， 还有像蓝胡子，还有那个花衣吹笛人啊，还有这个女巫巴巴亚嘎，就是等等，全都是那个孩子们。不同地文化多元，角色多元，题材多元，这全书一共有60多个角色，你想想这些就会，但是每一个角色并不是一个故事里当中出现很多角色，它是哎一个故事里面集中那么一两个角色啊，然后完整的故事吸引，这就是一个哎，我觉得作者非常巧妙，他不仅仅是哎我自己创作几个主角，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他不是的， 他是综合了中外，就是世界范围之内著名的这些形象， 对， 哦，那他是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故事哈，有人总结过，这个故事大概有36个模板，是吧？ 对， 有什么合作的呀？有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复仇的呀？这一个系列是什么样子？冒险？ 对，他这个这些故事呢，其实主人公叫扎西，是一个从这个神秘的地方来的这么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身上有所有的，就是其实平凡人身上的所有的特点之外，也有我们平凡人身上所有的缺点，但是呢他却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他非常勇敢，足智多谋，用那个胆大。那他一个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以后，他跟一个小学生也叫杰克的小男孩成为好朋友，那所有他这些自己这小男孩扎西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讲给他的朋友杰克的发生的事儿。这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像听谁去讲故事啊，通过谁的嘴然后去讲出来经历的这些冒险。那其实它算是一个幻想题材啊。对，你看我们就假如说我们听书名，就是骑天鹅来的扎西，然后女巫巴巴亚嘎，然后巴士抢劫，然后扎什和巨人，智斗魔那个恶魔，然后月全食之夜等等等等哈。那就是这样的话题材多元啊，以及这个跟孩子生活贴近，因为这书里的现实就是一个家庭，杰克他妈他爸，然后还有他，然后每天上学经历，就是他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个扎西给他讲的啊，就是一个这么样的角度，跟同类比如像神奇树屋啊，像青蛙和蟾蜍啊，这样全世界非常著名的这些桥梁书都有相通的地方。 那我们在选这套书的时候，当然了，现在我们二次在出版哈，在引进国内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个市场上的一些需求，就大家觉得哎，这套书还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就是家长朋友们或者小朋友们更喜欢它的点，您觉得是在哪里呢？ 从我孩子是读这套书长大的 哦， 就是他们孩子哈。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天生的，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好奇他都有，因为正是因为是好奇才会他们想探知啊学习的这种动力，对不对？那这套书里面第一呢就是角色多元，你看很多孩子有的说哎，这个阶段尤其上了小学开始，很多孩子的兴趣开始出现了分化啊，有人喜欢幻想类的，有人喜欢这个侦探类的，有人喜欢漫画，有人喜欢恐龙，有人喜欢昆虫等等，这套书摆在孩子面前以后发现终究会有他喜欢的题材，就是哎，能够满足你的多元兴趣点 丰富， 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或者从一个出版社的角度觉得哎，他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的需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故事本身呢它不是我们身边的那些像现实题材， 他有都是幻想的东西，他有很多很多就是像怎么说呢，童话的色彩，就是哎，我们其实每个普通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看这种英雄小说哈，英雄主义的片子，就是 投射到自己身上了。 对，我们弱小，我们天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有一些没有拥有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书中故事当中某一人物的元素或者某一个媒介，能够让我变得强大，然后摆脱了我现在的困境，然后成为英雄怎么样哈。这就是其实是满足孩子在成长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丰满的需求，心理的精神需求，其实成人也一样，对吧？为什么你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一个道理，对吧？ 对。其实呢，他就刚才敖德老师说这个关于兴趣哈，关于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本书啊，就是《人脑是如何学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或者好奇心，这本书叫《好奇心》，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常识，这个常识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就这个常识就是告诉我们小朋友充满了好奇心，就他的好奇心只要在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多，但其实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包括脑科学表明，人们到四岁以后，他的好奇心如果不加以细心呵护，将会逐渐的下降趋势。他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说有两个组，一个组是小朋友问什么，家长就会耐心的好好的回答给他。他指什么，家长就会说，不管这个孩子多大，有可能他还咿呀学语，但就会非常耐心的解释给他听。另外一组就是他指什么，家长要不然不理，要不然就是胡说八道的回答他。比方说他指的可能是一个香蕉，他就告诉你这其实是一支笔，然后什么的。结果就是那些经常被回答的孩子就会问的越来越多。然后呢，不经常被孩子回答的孩子呢就不问了，他再不指了。其实这就是就是断送了好多小朋友，因为很多家长忙嘛，很烦，你是十万为什么的小朋友在你屁股后边问的，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对对对。但其实他抹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进而去断阻了他们探索的欲望。 是的，其实孩子包括语言的表达，然后还有很多孩子经历涂鸦期的过程。 对对， 为什么在涂鸦期的时候的孩子，无论他是有没有这个绘画的天赋，但他画的东西都特别好。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很多家长呵护好了，培养好了，其实他可能真的就会能成为很好的画家。但之所以没有成的原因，就是我们成人用了一个固有的思维去判断，说你画的不像。 对， 但是你看，让小孩子画的，问的你问他画的啥，可能你跟看不懂他画的什么，但是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个头头是道，他的里面有故事，经历的什么事情，每一个都他不都是盲目画的。 对， 这就是其实是我们承认的问题导致了孩子。那么还有一些，就孩子特别愿意画书、画牢，是吧？他总是说，但是突然有一天，当他在说的时候，或者在探索的时候，他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有效的回应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不说了，他就把说的这个语言的功能他关闭掉。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成人不会倾听孩子的表达，慢慢的孩子也就他自己也会关闭掉倾听的这种能力，他也不你家长给他说的时候，他也根本听不进去啊。那我们现实中遇到特别多这样的孩子，对吧？啊，这就是可能真的，的确我们在育儿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说能够把他们养好，这健康就结束了哈，其实更多的真的是要在各个方面，他的儿童的认知发展学啊，认知心理学、教学各方面，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的去学他。就有的时候不作为，反倒要比作为更好。如果在不懂的情况下哈， 在这个国家层面呢，要让家长更多的在家庭教育上面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从那之后呢，就开始在节目当中每到一个新的选题采访嘉宾的时候，都会聊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和敖德老师更多的想去讨论的就是在阅读方面啊，尤其在亲子阅读，或者说针对这套书来讲，它是一个桥梁书的这么一个特点来看哈，因为它正处在一个变化，小朋友嘛，他从完全的要依赖家长到现在的更多的去识字去看这个书，那么或者是了解这个书本来的意思，甚至去了解更多它背后的意义，这个时候家长更应该做好的是什么呢？ 我做出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其实都有一个根据我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个经验这么过来的去选择的，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有不同的这股这能力的凸显以及有些能力的消退，一些情况的变化，那我观察在眼里面，就应该相应的去调整我们成人的一些做法和想法。那你看这套书呢，除了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哎呀，从小就是父母可能很积极，然后给他陪他读书，然后买书，但是一段时间可能忙了起来以后，到了小学，尤其是上了不同的学校以后，课业造成的压力以后，他可能很多时候讲，哎呀，我也想读书，但我没有时间了。但慢慢你会发现，从小读书很多的时候，反倒以后他就并不喜欢读了，多么很好的一个学习能力的培养养成，好不容易，但是到那时候就断掉了，这是其实特别可惜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哎，推向哪一本书的时候能够给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带来的变化，不是说哦通过这套书我学到了什么啊，知识丰富了或者比人见识多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互联网可以满足我们知识获取的所有的需求，但是图书能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觉得要看到图书背后的那个作者的思想，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想传达什么东西，这才是我们学的考虑的，对吗？因为这百科，像是学一个人百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完全可以替代啊很多书籍哈，又快又好又不占空间哈，花的又花费又少。但是更重要的话，我想看到，哎，每一本书他是怎么去，你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作者是这么对待的。 首先就是咱们大家伙更多的是作为家长哈，耐下心来，然后呢能够回答他书中的一些，比如最简单的哈，一些文字不认识怎么办，包括一些准确的读音，因为家庭教育你肯定要和家校现在共建嘛，我们要共同的去培养我们的小朋友，那我们肯定也要按照学校的一些标准来规范他的一些读音，包括他中间的意思，这是最基本的，进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话轮转换的方式，就是他读到什么我们可以问他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刚才敖德老师也提到哈，特别有一个观点特别好，就是让家长保持一个弱势，保持一个不太聪明的样子，和他共同去探索去研究，他才有可能继续的激发自己的兴趣。好，那我们用一集哈给大家介绍了更林图书馆最近刚刚出来的，已经市场比较需求大热的一套书， 对，已经卖爆了快。 那么我们下集的时候会继续来推荐另外一个系列的强书，这个强书呢因为是这个敖德老师特别推崇的一种形式哈，我们下次再见，感谢敖德老师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